有，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 让我欢喜让我忧，周华健一首超级经典的作品。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作品，原曲呢是由日本的知名的歌手阿斯卡恰克与飞鸟来演唱的，而这首歌呢由李宗盛来重新填词，所以会让你觉得这首歌就应该是由周华健来唱的，因为词和曲搭配的就是这么的天衣无缝。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能量好音乐，来听到这是我很爱的 Coco 李玟，她为电影《花木兰》所唱的这首中文主题歌，名字叫做《自己》。 自己的看着波光中清醒的倒影，是另一个自己，它属于我最真实的表情，不愿意生活中掩饰真心敷衍了爱我的人的眼睛，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为爱放手用心去珍惜，隐藏在心中每一个真实的心情，现在释放出去，我想要呈现世界前更有力量的更有勇气的生命，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画出客户认知当中的品牌心智地图，画出我们的品牌属于哪一个品类，相关的品类有哪些，从而了解我们的品牌在客户心中的位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如何给你的产品做定位才算成功呢？我们只有了解了品牌在客户心中的位置，才能围绕这个定位制作品牌名称和品牌故事，不断通过各种场合渗透给客户，直到在客户心中留下了烙印。只要他们想到某一类产品，就会想到你的品牌，想到你的品牌就想到了这类产品。那我们该如何找到客户心智对品牌的认知呢？你可以试着把自己放空，以同理心的方式去寻找客户对你品牌的认知。但如果你自己的观念很重，就会出现明察秋毫之末不见于心的情况。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自己困在主观的细节里面，客户的认知也许就摆在你的面前，非常明显，但我们经常会视而不见。但你因为纠结于细节，也就是不见于心，这就是很多产品经理都会出现的问题。以客户的心智为出发点，找到你产品当中显而易见的点，而这些显而易见的点也就是客户的常识。那什么是常识呢？星巴克是咖啡，必胜客是披萨，这就是常识。你要知道你的品牌在客户认知的常识里占据着怎样的位置。要想完成这样的产品定位，首先你要从自己的长处出发，也就是了解产品自身的长处。对于产品的定位，不是完全寻找客户的需求，然后让你做一个新的产品，这会脱离你自身运营的长处，而是把我们现有的产品和市场对接起来，打造发挥我们产品特长的品牌。从这一点上来说呢，很多产品经理人都走了弯路。真正的定位是为了跟你现有的运营和产品进行贴合，市场需求刚好跟你的长处对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产品的定位方面，你最先要做的就是了解产品的长处。 某日必知。 要想了解产品的长处，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企业的经营现状，这可以看出你现在的成功是如何积累的，这样会帮助你了解你的长处。第二，你的市场份额，这可以清晰你的市场地位，而市场地位能够决定如何制定策略。第三，你的品类归属，客户的角度主要是看产品品类的归属，看客户怎么理解这个品类。举例来说，广东有一家企业发明了热泵双压缩热水器，结果推广到市场上之后没有获得认可。后来美的做了同一款产品，并且把品类定义为空气能热水器，销售大获成功。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品类的归属上，热泵双压缩热水器这个名字根本就不能让客户轻易的去理解和认知这个品类，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当然也就记不住你的品牌了。所以你对于产品品类的描述一定要符合客户的常识，容易理解，容易记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着你的产品去问客户，你认为这是什么？客户以自己的理解告诉你的答案，往往就是客户最能够理解，也是最方便记忆的产品品类了。当你确定了你的品牌在客户心中的地位之后，你就要实施具体的产品定位的办法了。第一种办法，抢先进入，抢占客户心中还没有打上标签的品类。市场上已经有了同一品类的产品，客户心中也有了这个认知，但是还没有被其他品牌占领的品类，你就有抢先占位的机会了。如果所有的品类都被占据了，那我们就从占据特性入手。就拿牙膏来说，牙膏有哪些特性呢？防蛀、美白、护齿，每一个品类里最好的特点都被行业大牌主导了。如果我们不是大牌，就要挖掘其他的特性来彰显与众不同。舒适达主打口腔护理，推出抗敏感牙膏就是成功的案例之一。第二种方法，开创新品类。新品类是在原品类当中找到一个狭窄的差异化，打的是细分领域的牌。所以新品类公式就是新品类等于属品类加上差异化。 就比如说凉茶品牌王老吉，为了区别于其他饮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一种增加植物草本预防上火的功能饮料，与其他饮料形成对立差异的关系。这就是在原有品类当中经过细分之后重新定义的全新品类。其实对于大多数的产品经理来说，也都在尽力地寻找自己产品的细分市场，希望能够通过细分领域来扩大自己的市场领地。但细分市场的严格定义是什么呢？细分市场选择的依据又有哪些呢？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这条音频里的解释。 充电语录： 市场细分就是按照消费者的相似性，把市场划分成若干个不同的购买集团，使每一个集团中的消费者都有相似的需求特征、需求行为，从而适合相似的营销组合。细分的目标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满足需求，根据这些细分市场的需求制定独特的营销策略，这就是市场细分这个定义。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当我们看到细分市场以后，我们该如何选？从理论上讲，我们要考虑两个大指标，一个就是细分市场的结构的吸引力。这个结构的吸引力要考虑五个要素：第一，这个市场的规模大不大，它能不能让你赚钱？如果这个规模很小，那就没有意义。第二，它的成长性怎么样？它成长的空间有没有？第三个指标是，它在这个市场啊，它的盈利率怎么样？第四，规模经济对这个市场的影响。好，你选择这个市场，规模经济有起怎么样的作用？有许多行业叫规模不经济，比如说咨询行业，你规模做得越大，未必你能赚钱。为什么有些行业规模不经济？大家记住，只要人力资源的成本占比越高，那么它的规模往往很难经济。还有一个考虑它的风险性，也就是说目标市场能不能涵盖。如果你做了半天，你的目标市场的竞争者啊，在你的这个目标选择的目标市场里面，他很容易进来，他一下子搞这个，他比你更有优势，他把你就给灭了，那也不行。所以这就叫细分市场结构的吸引力。第二个指标呢，我们叫与企业目标资源的匹配性。你选择了这个细分市场，它适不适合你？你原来的企业做什么呢？你是否符合你公司的长远目标？那么基于这两大因素，我们在选择考察细分市场，然后再决定自己该不该进入，或者我们会对几个细分市场采取一套营销组合策略来对应。有些是我们一对一，有些是我们一对多啊，有些我们是就针对一个细分市场进行集中的营销。那么这个就叫目标市场涵盖战略。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产品定义的第三种方法，这也是80%的企业都会用到的。聚焦，对于聚焦来说呢，比开创一个新品类更加集中于一个比较小的业务，而且要尽可能在同一品类里聚焦，这样可以尽快的做到品类第一。就比如说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他们是做单一的经济舱短线，机型也只有737一种，但是它不同于其他的航空公司。其他的航空公司招募的大多都是高大美丽的空姐或空少，而西南航空公司的要求是具有幽默感、会讲笑话的人，这也是快乐的牛车这一名号的来源。因为它是一个低价的单一的经济舱航线，所以很多时候顾客会认为自己去消费这种廉价的航班会不会觉得有点没面子呢？西南航空就考虑到了这个缺陷，于是从服务上增值，聚焦于幽默感。所以西南航空公司的幽默服务抵消掉了廉价航空的概念，让乘客享受快乐的旅程，降低了负面认知。从911事件之后，美国8家航空公司全部出现了亏损，但只有西南航空公司是盈利的，而且盈利很大。所以说聚焦不是简单的取舍，而是有着大学问在其中的。 今日关键词，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为你准备了一个案例，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凉茶品牌王老吉的定位营销策略。让我们通过真实案例来看看王老吉的这张定位牌到底是怎么打的。你只需要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定位004，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了。

头是否在随波逐流。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梦是轻气球向天外飞走，最后都化作乌有。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犀牛，舞到最后不罢休。爱若需要四周，人更需要自由，爱已很久站不休。我拿什么拯救，当然覆水难收，谁能把谁把梦醒越轨，我拿什么拯救情人天下风口，谁能把谁放任看待永不休。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为了把后背晒成漂亮的小麦色，许多欧美国家呢都会裸体来晒日光浴，但是亚洲的大多国家呢一般都是以白为美，所以呢这种主流一直都占据了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而即便审美西化之后呢，沙滩逐渐成为许多亚洲人的休闲圣地，但是真正会在上面来晒黑的人还是不多。像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去沙滩都会抹足防晒呢，以怕自己变黑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其实也特别希望能够像欧美人一样好好的享受一下日光浴啊。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

现在是11:5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高楼镇会同工商打船队、巡警、派出所等出动130余人，出动车辆20余部，经过统筹安排、严密部署，一举端掉了位于桥关屯村西树林里的一个传销团伙。现场查获传销人员14名，经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地毯式搜索、围追堵截、顺藤摸瓜，在燕郊高楼界的两个搅拌站的废土堆里又端掉了2个传销聚集窝点，累计查获传销人员135人，自行车、电动车20余辆，目前已正式移交公安部门处理。全省成品油市场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日前召开，副市长马明宇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高度，深入开展成品油市场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切实维护规范成品油市场，为促进经济发展、大气污染防治、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保障。要进一步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专项整治实施方案迅速组织实施，要突出重点，找准问题，精准施策，坚决打赢产品油市场整治攻坚战，实现我省产品油市场秩序的根本好转。会议指出，坚持全面整治与重点打击、治标与治本、形式多样与注重效果三结合，严把运输检查、市场准入、油品质量、经营行为、安全生产5关，确保问题排查、集中整治、成果巩固3到位。要强化组织领导、责任落实、督查问责和舆论宣传，把握好各阶段工作步骤和工作节奏，扎实推进整治工作有效开展，确保取得实效，为党的19大顺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电视电话会后，马梅宇对我市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今年以来，市法院将执行宣传工作与夏季公示专项执行行动有机结合，灵活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为严厉打击老赖、实现基本解决执行难营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在市内60余辆公交车上喷涂，严厉打击拒执行为，坚决捍卫法律权威，让老赖寸步难行，让诚信蔚然成风等宣传标语。同时制作浅显易懂的执行宣传动画，在公交车移动电视上滚动播放，打造移动式的宣传阵地，警车上放喇叭，车身两侧拉横幅，通过走街串巷宣传执行政策，在社会上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舆论氛围。筛选一批失信被执行人，通过传统加网络模式加大曝光力度，在市法院、市文化中心广场等人群聚集地的户外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在市电视台、三河法院、掌上三河等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媒体进行公布，利用舆论压力督促失信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截止目前，共公布失信名单150名，同时对每一名被执行人随案发放敦促执行令，到被执行人家门口张贴执行公告，最大限度挤压老赖的生存空间，向老赖们传递你不履行我不收兵的强烈信号。建立信息公开直通车机制，利用自主研发的点对点对接系统，及时向申请人传输执行影像画面，随时掌握案件进展，公开执行过程，举行执行开放日，邀请20余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见证执行过程，增强工作透明度，主动联系权威媒体，邀请记者对集中执行活动重大

它的气味呢相当的清新，像食物当中呢一般会用于西餐。除此之外呢，它的精油呢也可以用于香料、空气清新、驱蚁驱虫以及杀虫的日化作用。正是因为它的这种独特的气息，所以它有另外一个别称，名字叫做海洋之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对不对？我们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歌曲《迷迭香》，然后试想一下，鼻子旁边就飘过来迷迭香的味道。 你的嘴角微微上翘，性感的舞蹈就要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感性的引导，想象的奇妙，我将对你的喜欢一并转成歌谣，这一切不缺就是热闹，你深情的拥抱，烛火在燃烧，有某种情调，眼神是照亮奇妙，回忆你的舞蹈。流动着要舍不了你随风飘扬的笑，如迷迭香的味道，你来过范围的不撒娇，不过发出恋爱的讯号，你用嘴的声音承诺动作轻微了， 来自周杰伦的作品，收录在他那一张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雷克斯要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能量好音乐，这首歌呢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然后遇到他的时候呢就有点相见恨晚，对，就是这种感觉。这首歌名字叫做我从崖边跌落，来自歌手谢春花，这首歌是在去年的2016年6月份来发行的一首歌了。 看着我 起狠狠的冷冻，谁都有错，也许都没错，都因为相爱比相处更加难懂。我们要知道， 现在是12:14。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福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嘉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855630 1393948 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昨天呢，还在节目里面说，肯德基进入了中国30年来才开出了第一个子品牌，叫做 KFC Pro。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几乎所有的连锁快餐品牌都在升级，门店翻新，增加数字化的设备，然后要更新视觉系统，或者增加健康菜品，都是比较普遍的做法。餐饮行业呢，其实正在经历这样一个年轻化的浪潮，无论是从设计，或者说食物的品项，包括服务，其实都是在顺应这个潮流。如果你现在正在连锁快餐餐饮吃饭的话呢，不妨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店是不是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了呢？ 你正是那世界按下静音，选择最激烈的无声抗议，你比谁都清楚，真心你伤心，最近感情细腻，竟是命运伏笔。 Yeah. 的歌《威尼斯的泪》，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我们说到呢，现在很多的餐饮连锁品牌都在进行升级。其实相比之下呢，味千、真功夫、吉野家之类的连锁快餐是比较尴尬的。如果对他们做一个总结的话呢，他们是属于那种规模上不大不小，品牌影响力层面不上不下的一类。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曾经生逢其时，并且有过相当风光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呢，成为年轻化浪潮里面受到冲击最大的。就像永和大王的创始人曾经又希望永和大王能够成为中国的麦当劳，而1994年成立的真功夫有过同样的愿望，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现在离这个宏大的计划是越来越远了。不过呢，对于中国的这些餐饮企业，真想对他们说一句加油。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吗？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吗？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意吗？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吗？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只能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忘了的是每个街角上演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我在被寂寞迎头感伤，多感伤原来就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甜点，是不是我忽然察觉到多去时间看天色的变化，我们都忽略路上伤害之外的感觉，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睁着眼，如果我们没发现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 12: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 品味1033， 纵横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 书一座城，城市阅读，行走城市， 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那不勒斯，而带上的书是浮光碎影意大利。如果说一个国家的每一座城市都散发着强烈的个性魅力，你会爱上这个国家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你很有可能爱上意大利。在意大利，作者 Julia 一路走一路感慨，一个领土面积如此之小的国度，具有地方特色的城市人文景观居然能保存得那么好。

蔡健雅的歌《别找我麻烦》。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这种俏皮怪怪的歌你会喜欢吗？而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来换一种感觉吧。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经典作品，对，它是来自小刚周传雄的歌《黄昏》，收录在他2000年的那一张《忘记》专辑当中。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漆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曾经如永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温暖中那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隔断似乎熄灭，相爱已经幻灭，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无尽离别，爱情进入永恒，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

决心放手一不顾就一直，心中总有太多阻碍企图全力阻止，每当我下定决心冲破拦阻跨越艰难，就要去学着忘记我曾不可一世。来证明我不止如此，从来不是否定自己曾写下的故事，留着你不太喜欢不太习惯的长头发，这不是改变而是原本我的样子。 继续进行当中，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稍后时间呢，会有看得最远的长颈鹿 Lemon 为你带来远眺音乐时间。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飞球》，而且你会发现这首歌里面的这种声音非常性感慵懒，很适合在下午的时候来跟你一起听的。也希望你在明天上午十点钟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雷克斯，明天再见了。 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 托，谁却不自主的摆着活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要怎么做，用言语学会动作，还行动不太好说，尴尬着要怎么破，爱不做就直接做，为什么要想那么多，要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 如果当初爱上谁了，我不